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调频94.5兆赫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依然是我和于飞在这儿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身边的这些小事。 是的 我们这个组合呢，从上周五是吧， 有朋友给咱起了个名是吧， 哦，叫什么 同大同小飞 哦，哎，这个其实还真的是特别的贴切， 是吧？ 因为我比小飞要大好多， 就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就是我们之间已经差了这么久吗？季彤老师， 差了一辈儿的感觉。我就不说具体的年龄差了啊，反正是巨大无比。但是呢，虽然我们在年纪上有差异，但是我们在这个对待这个生活的态度上啊，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态度上，我们都是一致的，都愿意、 就是、好好工作， 对，都愿意在大城小事当中呢来陪伴大家，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理解和支持吧。 没错， 因为每次都有很多的朋友来和我们互动，每次我们一打开这个聊天室的界面，都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好，哎，然后呢，我们提前发出来的话题呢，也有朋友在和我们互动， 是， 咱们 非常热情。 对，咱们不管是在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是在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官方音频 APP 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大家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说到这个五五，在这个就是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或者说特定的环境当中，假如你收到了很多的这个鼓励和甚至说礼物吧，哎，或者支持的话吧，你都会受到很大的鼓舞。 是的， 今天这个日子呢，今天是8月2号啊，昨天是八一建军节， 昨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 哎，对对对，有很多这个就是反正。从各个方面来说，和部队和战士有关的这些朋友，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一些关于这个节日的一些祝福，啊，你比如我弟弟，我弟弟是就是很多年前就已经从部队复员了 啊， 但是呢，就是不管是10年也好，20年也好，他就不会永远不会磨灭他在这个部队里边给他留下的那种深深的烙印，一到这个日子就会发一些。就是我是一个类似于我曾经是一个兵， 军旅情怀。 哎，对，我现在还是心系部队这样的这个情怀帖子啊。 很多转役的这个军人都会有这种深深的情节哈。 对，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发的帖子是说自己的父亲，父亲呢年轻的时候其实特别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但是呢这个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阴差阳错的自己呢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啊，但是呢退而求其次，想要寻找一位军队当中的这个部队里边的伴侣， 哎， 选一位部队里边的成员作为自己的伴侣， 也算是一半实现了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哈。 对对对，但是呢啊，这个缘分到了的时候呢，这个理想也没有实现，然后就是等有了他以后，父亲就想劝他说啊，你到部队去吧，你入伍吧，这样我还可以成军人家属，但是我们这个同事说啊，很可惜，我也没有能满足。父亲的这个愿望啊，因为他成为了其他的这个学了其他的专业啊，没有到部队去，我就觉得这种情怀吧，反正就是非常的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那尤其是身在部队的这些战士们， 现役军人们哈， 哎，他们如果说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那一定是会更加的备受鼓舞。就在八一建军节来临的那这段时间里吧，为了提升官兵的自我荣誉感和使命感，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四支队就组织了官兵家属用一封封亲笔写就的家书来传递绵绵的情思，表达 对军人的祝福和尊敬， 家书用手写的信啊， 这就是在八一建军节可以让他们收到一个最好的礼物。 嗯 啊，咱们分享一下吧。比如说啊，有的是这么说的：八一建军节马上到了，这个是属于你们自己的节日，也是你第一次过建军节。那就说孩子啊，对新兵，希望你通过这个日子了解一下这个节日的重要意义，也希望你在日后的训练和执勤中不断的超越自我，严格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争取成为一名优秀的武警战士。 嗯， 家里的事情你无需挂念，安心在部队工作，请你记住，爸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哎， 这个写这个内容的是，这一定是老爸执笔啊。 嗯，看着这个话语体系就是 对，满满的都是父亲的这 坚强的后盾。 没错，像你看这个就像是老母亲的这个作品了啊。 什么呢？ 父母在家一切安好，你安心当好兵，好好训练，好好表现，同时照顾好自己。你的不断努力和进步，就是父母的最大的幸福和欣慰的事情。 嗯， 加油哦。 哎，这语气一听就是妈妈的那种特别温柔， 对吧。嗯，每封家书都包含着家人对孩子的祝福和期盼，也饱含着父母的自豪和骄傲。 嗯， 还有平常不大会去写一些文字的这个父母们啊，或者说甚至说写字他哎，这个有一些已经开始比如画眼了啊，说是手脚哪不舒服啊，都有些障碍的这样的父母也写来了家书。那战士们是感到既惊喜又意外啊，大家相互传阅着自己的来信，看看彼此的父母都说了哪些逆人的话，那些祝福的话，或者说亲情的话吧。 而且这些逆人的话吧，就是面对面去说，好像不大好意思哈。写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还好。 对，反正我也看不见你的表情。那一名战士就说：“父母的家书是这最珍贵的八一礼物。” 嗯， 我感觉这一封封家书是一种动力，为我们安心服役筑起了坚强的后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家书也是一张张的奖状啊，让我们感受到军人的那份荣耀与自豪。 哎，是的。 嗯，这说到礼物，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哈。 嗯， 就是说说你今年以来所收到的礼物，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是吧，贵重的还是那个礼轻人意重的那样的这个纪念品， 嗯， 啊，都可以和我们分享。 嗯，金老师今年有收到礼物吗？嗯， 我有啊。过生日的时候啊，过春节的时候， 嗯， 啊，我记得应该都有啊，这个有家人送的，也有这个 朋友送的， 同学朋友，哎，这互相之间 这个送男生礼物是不是不太好选吧？ 男生的礼物一般的，就是比如说关系比较亲近的吧，家里人吧，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实用的吧，哎，就像比如说。衬衫呀， 嗯， 领带呀， 嗯， 啊，你比如说前几天我爱人跟我说，啊，我给你买个钥匙包吧， 哎， 啊，因为他看见我那个钥匙包上边那个皮儿啊已经开始磨损了，开始破皮 了，卷边 了，哎，对，这个很难说啊，你像他看见孩子，比如我小孩因为比较大了吧，已经开始这个就有这个哎小胡子了 啊。 然后他说：“哎，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个剃须刀吧。” 哎，这都比较实用的生日礼物。 哎，对，女生的礼物一般都会有什么？ 女生的就偏爱美的了。 哦，化妆品。 对，装饰品、化妆品，其实大家最爱送的就是不会踩雷的，就不会出错。 哦， 就是爱送口红。 口红， 哎， 口红不会出错吗？你口红不是分好多好多号吗？ 是啊，但是基本上你只要买大众色号， 哦， 就比较合适，就是谁抹都可以，不是那种比较就特殊的颜色， 是吧？你别像李凯似的哈，回头给你买一珍珠黑， 那真没法用，但是他也不会送的。 好吧，就是他就不是那人是吧？嗯，那朋友们，你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就今年以来吧， 嗯 啊，咱别说一说到五十年前了，是吧？ 2021年， 哎，都收到了什么礼物？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 这两天正好是奥运会赛程之内哈， 没错， 也到今天已经赛程已经过半了， 嗯， 但是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持续的。回忆一下，就是咱们北京奥运会是在2001年7月13号那天，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 没错。 那时候，金龙老师，您是在工作了是吧？ 哎，对，2001年我已经工作了差不多10年了。 嗯，那像您印象可能比较深刻，那会儿我还上小学呢。 对，我们那会儿应该是在 就是我是在电台值夜班啊，那个他公布的那个时间，北京应该已经是这个很晚了。这个就印象当中，就很多的朋友都就自发的就跑到街上，包括长安街啊，对，去欢呼去庆祝，可热闹了、啊。 是，当时有一位朋友正在读初三，叫张文全，哎，他就非常激动，他选择的方式是和电视合影， 跟电视机合影啊，好吧， 他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北京奥运会啊。2006年呢，他在西单街头就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传单。从那儿开始啊，他就开始自学奥运知识，比如说搜集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相关资料，去寻找奥运志愿者的试题。那终于最后呢，张文全就通过了考试，成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 这个是非常光荣的。 那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呢，张文全就担任了五棵松棒球场成绩打印分发助理。那这个工作主要是负责把那个成绩报告单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各个业务口。那亲身参与了北京冬奥会的北京奥运会的这段经历哈，也让张文全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 就落下了 深 深 的印记， 奥运色彩，奥运印记。 也是出于对奥运的热爱吧，他就开始收藏一切与奥运会有关的纪念品，包括火炬啊、制服、徽章、证件、门票、模型、书籍、游戏、音乐、吉祥物，还有景观旗、纪念币、纪念邮票、奥运总结报告等等，5000多件。 好嘛， 就是光这些奥运的纪念品，他就摆满了自己的房间。 要说到了现在吧，这些收藏爱好者们真的很幸福啊！我们在那个就是北京奥运，这个开幕前夕也采访过一些就专门收藏奥运纪念品的一些嘉宾啊，他们那个收藏的经历可艰苦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成系列的专门的去设计这些东西，都得靠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淘啊，有的甚至是海淘， 就是到处去淘腾哈。 对对对， 所以张文全也是，他讲起他那些纪念物啊、吉祥物背后的故事也是如数家珍啊。像比如说他的藏品里就有从2008年鸟巢草坪切割的摆件， 好嘛， 这鸟巢草坪核心区有5460块1.159米乘1.159米的草坪块组装而成的。 对。 赛后呢被制成了草坪的模型。看到这个的时候啊，他就想起了北京奥运会，那心中是无比自豪呀。 曾经有咱们的运动健儿在上边这个来拼搏奋斗啊。 它是一个同比例缩小的一个模型、啊。 对。 那张文全最喜欢收藏的一种就是火炬。 火炬 火炬还分很多种啊，他目前收集了30多把。仅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他就有11把。有3个版本，北京奥运会研发版火炬，还有北京奥运会珠峰传递火炬，还有正式传递版火炬。 这个很不容易、啊、 这是一个专业的收藏家。那收集了这么多的奥运藏品，张文全就希望啊分享给更多的热爱奥运精神的人。他就说，奥运就像是我心灵的家园，给我力量，那喜欢奥运的纯粹和激情。他就说，我觉得呀，这个奥运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加油站，不会误入歧途陷入抑郁。那生活中有的时候不开心，回头看一下这些奥运藏品，那就释然了。 是，奥运会留给我们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财产，就包括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物质方面的。我昨天还看到有朋友在讨论这个，就是奥运过后啊，这些奥运场馆它是给咱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好多人就说，鸟巢，你看鸟巢这个大型活动是吧，大型演唱会 都会去那儿举办。 对，还有朋友在地说，我们公司就在鸟巢里租了那个办公的那个空间，特别好，然后里边可漂亮了。 对，就包括这些奥运场馆，还有这个奥运后时代之后留给我们的一些产品啊，周边产品都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很多乐趣啊。 没错。 这张文全的奥运志愿者啊，不仅仅停留在08年奥运会、现在还在前行。那不，这不马上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赛会志愿者全球招募了吗？ 对。 正式启动之后呢，张文全第一时间就在网上报名了。 他还想继续干。 对。他说啊，在填报过程当中呢，就反复检查修改，检查修改，花了2个多小时，终于报名成功。他还成功号召了好几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赛会志愿者一起来报名。2008年的时候呢，张文全被称为奥运小子。 那个时候特别年轻、啊。 是。那现在10多年过去了哈，现在年龄大了，就改成了奥运小王子，加了一个王字、这也是他现在的一个微信名字。 好吧，这个不管是奥运小子还是奥运小王子， 都是怀着一颗这个满怀热情的心吧， 嗯， 哎，来准备去奥运去做贡献去。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好多的时候也会就是被某些这个事情鼓励着，哎，去加油努力的向某一个方向去前进，好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我还挺有切身感受的 啊， 就是有一个事情，如果你特别想去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无时无刻的不去为了它去想很多的事情，然后去做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是有什么苦啊累啊这样的感觉， 很快乐，因为是你想做的哈， 没错，哎，希望这种这个就是为奥运去加油的朋友是越来越多。 是的 啊，7月31号北京海淀区蓝电厂西路曙光派出所的民警啊，蔡金奇正在驾驶着警车，哎，这个在巡逻呢，哎，路边的一名神色焦急的女士忽然把他拦住了，还拦住警车。 为什么呢？ 你想，有人拦警车，这肯定是有事儿啊， 有大事儿。 还说民警同志，说那个您快帮帮忙吧，我丈夫呀，他在车里快不行了，快帮助我们吧。哎呀，这个民警一看这种情况，应该是很紧急的呀，赶紧就去到现场去查看。原来呢，这位女士的丈夫啊，邹先生，驾车的途中，因为这个天气的温度比较高，突然诱发了一些这个疾病。 哦， 那么在海淀区的海淀民警、医护人员的努力援助之下，当然邹先生后来被紧急的送去抢救，最终是化险为夷。今年夏天，咱们北京可以说是暴雨啊比较多。 暴雨之后这两天又高温了。 哎，然后高温就随之而来。 嗯， 哎，这种湿热的天气给人的身体健康可以说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是的。 据拦下警车的这位岳女士说呀，她早先啊接到自己丈夫的打来的电话。哎，这位她丈夫邹先生说，哎呀，我开着车就觉得突然身体这么不舒服呀。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了，你是不是能过来，哎，这个帮助我一下。这岳女士就问丈夫说，你这到底具体的停在什么地方了呢？哎，她丈夫就说了，我是在海淀区的这个哪个地方。于是她就赶紧的赶了过来。但是找到丈夫之后啊，发现丈夫已经处于那种意识模糊的状态了。情况 已经比较危急了。 对，情况非常的危急。 嗯， 于是岳女士就向周围的路人求救，过路的群众呢也是纷纷的上前帮忙，并帮助她这个打了120啊，也打了110。上午10点左右，民警蔡金奇就开着这个警车正好从这儿路过啊，这个就报警了以后，110、120还没来呢，看到了一个警车，哎呀，这个岳女士也是急中生智啊，就赶紧拦下了警车求助，也就出现了咱们开头说的那一幕。这个蔡警官呢，这个下车之后说，您别着急，我来。他就检查了邹先生的情况，哎，发现呢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哎，于是这位蔡警官就当机立断，组织岳女士以及现场围观的群众先将邹先生抬到警车上，然后自己开上警车啊，打上警灯，呜呜呜呜，一路报了警，就把这位邹先生送到了医院去救治。另一方面呢，他立刻把这个情况上报，请求支援。在岳女士的陪同之下，民警驾车呢先把这个邹先生送到了距离最近的四季青医院救治。距离现场仅2公里的四季青医院的门前，接到这个情况的曙光派出所的海101啊刘冉的车组，这是一个他们那个警车的代号，已经是先行火速赶到了医院，和医护人员一起准备接力救援。 已经做好了接接工作了。 哎，这会儿就看着就听着那个警笛啊，呜呜呜，从远处响过来，警灯也闪烁。这拉着周先生的这辆车，就是咱那个蔡警官的这辆警车，就开到了四季青医院。在医务人员在民警刘冉、蔡金奇的配合下，把邹先生赶紧送到了抢救室进行抢救。那经过民警和医务人员的接力救援，邹先生的情况逐渐趋于平稳。 哎，这是个好消息。 这个当时岳女士悬着的心呢也就放了下来。患者的其他家属呢接到消息也陆续赶到了医院，对患者家属进行了叮嘱之后，衣衫已经被这个汗水浸透的民警刘冉和蔡金奇 便默默地离开了现场，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嗯， 在这儿呢，这个海淀警方也是友情提示啊，近期咱们这个北京市降水比较多，天气闷热，容易引发中暑啊，还有热射病啊，还有冠心病啊这样的这个疾病。 嗯， 您一定要注意啊，合理饮食，保持身体的这个水分。如果是感觉身体不适，要及时就近就医。 嗯， 有这样基础病的朋友也是要就时时刻刻提起自己的注意。 是的，也可以在车上准备备一些这个急救药品哈，因为有的时候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的朋友们，突发疾病的时候真的是和生命在赛跑。 对，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以前就说嘛，有困难找警察叔叔，关键时刻还是警察叔叔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对你来说是警察叔叔，对我来说就是警察同志。 这是一首歌嘛。 对对对，这个还是这个在危急的时候能够想到的求助的办法。都要尽量的去求助啊，尤其是在市区之内，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很快速的得到救援和帮助的。 是的， 嗯。来，咱们再来看个事儿啊，这个就是如果你要是家里住在那种老的楼，你就会就是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麻烦，就是回去比较晚了，楼道里边会黑。 嗯，是这个得看看有没有声控灯。 哎，对，这楼里要是有这个装置，那就这个晚上就方便的多了。 嗯，是的，最近就在这个怀柔区泉河街道滨湖小区哈，包括五号楼、十四号楼还有十五号楼楼梯拐角的15盏 LED 声控灯安装完成了。 嗯， 那居民呢再也不用摸黑下上下楼了。 对， 不用担心因为看不清而摔倒哈。泉河街道滨湖小区5、14、15号楼呢是建于1987年，楼高5层，共有居民45户。 嗯， 那其中呢60岁以上的老人28户占到了62%，啊，因为这个房屋构造为那种老式的转角楼，所以由于楼梯结构呈三角状，楼道的死角比较多，而且呢，原楼道灯安装位置不太合理，导致白天楼道内呢也依然是光线不太足，就是白天也挺黑的啊。 哎、对，你想想，34年前建的这个老楼啊，它有时候它不会是有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这种设计。 嗯，而且不光这个光线不足的问题，那居民上下楼也很不方便呀，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哎， 所以呢，相对应的滨湖社区党委就在充分了调研的基础上，召开了物业议事党支部会议，来广泛征求居民、物业公司还有专业的电工的意见和建议，决定呢对原有楼道灯的位置进行一个优化，并且在拐角处加装 LED 灯的声控灯啊15盏。目前呢优化加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据介绍呢，这个 LED 声控灯啊在白天光线较强时能够受到光控自锁，有声响也不通电开灯。 哎，你看这高科技啊！ 是亮的时候咱就不开了，省点电。当傍晚环境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呢，这个开关就自动进入了待机状态。 嗯， 那如果遇到了有说话声、脚步声等这样一系列的声响的时候，它就会立即通电亮灯。 嗯， 那延时半分钟之后呢，就会自动断电。这总而言之很省电哈。 对， 那 LED 声控灯能够延长灯泡的寿命6倍以上，节电率呢达到90%。 嗯， 一方面啊可以避免摸黑来找开关造成的摔伤碰伤， 是 又可以杜绝楼道灯有人开没人关的现象。 哎，曾几何时有些楼道灯它是那种就是触碰一下它能够打开的那种， 那您触碰完了没有人去关也不行哈。 哎， 一直费着电。 对， 对，现在是开关全都是自动感应式的啊。 嗯，这个社区居民乔红兰就高兴地说哈，这回楼道亮了，那我上下楼不用担心看不清了。 嗯， 花钱不多，其实花就换一个灯泡也没有多少钱的事儿哈。 嗯， 但是办的却是大好事啊。 哎，这个声控灯啊可有意思了，你知道吧。 嗯， 这个早期的一些产品啊，它那个灵敏度没有那么高，哎，它得必须得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声响， 一跺脚， 它才会亮啊。所以有的朋友就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这个在楼道里让这个灯这亮起来啊。 嗯， 比如说有的刚才于飞说的 跺 脚啊， 还有拍手的， 啊，跺一下脚，还有拍手的，哎，还有这个就是咳嗽的啊。 嗯， 那个最多的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嗯，是吧？ 就知道这是为了让灯亮啊。 哎， 但是现在好一点的声控灯其实识别度还是挺灵敏的。 哎，你看人家说有走脚步声和说话声， 嗯， 它就可以亮了。 对对对， 灵敏度比较高。 你要真靠 到这又跺脚又鼓掌又咳嗽的话， 是 不是说这个想不想、哎、亮不亮的问题，还扰民呀、啊、 对，我见到的最这个最有艺术感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嗯， 就是这个我们邻居的一个朋友，他会就是用那个舌头弹这个在嘴里弹出来非常响的声音， 是这个吗？ 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 蛇打响、 哎、对，但是它比你这个声音还要就要大得多，就有点像那个敲那个木鱼那个木棒的那个声，当当的。 它这个好像能提高瞬间提高那个音调，但同时也不像咳嗽声那么扰民啊， 是吧？ 对， 哎，再有还有见过吹口哨，这个就费点劲啊。 哎，这个还技术，我还不太会吹呢。 总而言之吧，这个装上声控灯呢，让这些居民朋友们得到了很多的方便、啊， 嗯，利民的大好事哈、 嗯。好，这也可以算是这个送给居民们的一种礼物吧。 嗯，好，大礼物， 嗯、没错。这回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跟咱们互动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说说今年以来您收到的礼物都有些什么？ 是的， 看看 老朋友红果说哈、 嗯， 收到了给我们就是每说一个礼物都会配上一幅图片啊。 哦、 他说收到了三八节闺蜜送的精美胸针，哎，这也是女生就是常送的一种装饰物， 哎、 就是胸针。 你看。 穿衣服的时候，尤其穿裙子呀，穿这个小外搭的时候， 嗯， 哎，别造这个左胸前非常好看，有装饰的作用， 是吧？我看有的胸针那个造型还特别好啊， 嗯、 然后上还有那个上边就胸针上还带有一些小装饰物， 是有的小钻石、小钻， 啊、是吧？ 啊， 就钻石、啊， 金光闪闪，不是真钻石、 啊，手钻哈、啊。 对 对 对， 就是做别在身上做装饰的啊。 嗯， 我记得前两天说那个话题，说那个什么小物件的时候，有朋友还提到那个领带夹， 哎， 那是相当于男士的胸针， 对，男士的装饰品哈、 哎。这个别在这个领带上去做一些装饰品， 嗯、 非常有意思。那个我曾经因为。看咱们国内的朋友穿西装的时候，好像这样的不多。好像那个就过去在那个很多的影视作品里看到那个外国人啊、 嗯， 欧美的人，他们穿西装的时候，你包括007什么之类的， 嗯， 哎，他们会在那个上衣的那个口袋里边 方巾是吗？ 还放就还叠成，好像还像一个小尖儿，跟那个花瓣儿的那种感觉， 嗯， 还放一个那装饰物。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特别爱戴什么吗？就爱穿那个四个兜的那种衣服啊，有不管是蓝色的也好，还是绿色的也好，然后那一般那个左边那个兜的那个盖上都会有一个小的开孔，哎，对，可以把那个钢笔别在那儿、 哦 啊，然后就流传了很多的段子嘛。嗯、最流行的一个段子就是说，别一支钢笔， 嗯， 初中毕业， 别两支呢， 高中毕业啊，别三支，大学毕业。别四个研究生毕业 哦、 哎，抬杠啊！我要别五个钢笔呢，修钢笔的， 嗯、 开玩笑啊！ 还真是那个钢笔真不能别多是吧？就是别两只，这个就有点显得有点奇怪了、 哎。有时候那个钢笔的那个笔帽外边别就往上别的那个笔帽、 嗯、 那个。上面那个别针也会弄成很漂亮的造型， 嗯， 哎，戴在那儿确实呢 有装饰， 也能起装饰作 用。它跟那个领带夹有点像哈。 哎，没错啊，请叫我兔子。这位朋友说，嗯，我今年还没收到礼物呢，不过给爸爸买了一块手表， 哎，这是一位 妈妈买了一个手 镯，爱送礼物的朋友、 哎、是送出去的礼物。哎，我觉得这话题咱不仅仅说可以说收到的礼物啊， 嗯、 送出的去的礼物 也可以 啊，一起。我这个当时想的不够全面啊、 嗯， 不管是收到的还是送到的啊，关于礼物的话题您都可以跟我们说啊。 没错， 嗯，他说每个月啊都会给父母买一些东西，一般情况下都是买吃的，啊、 嗯，比较实际、比较实在的， 非常孝顺的一位。朋友啊， 嗯，我看见那个工厂小辉给咱发的一幅图片哈、啊 嗯， 是他女儿送的带鲜花的生日蛋糕，特别好看，这简直是特别符合我的那个公主梦里面的那个 那个颜色、那个款式是吧？ 对，都是粉色系的， 嗯、 然后包括它外包装，还有里面那个蛋糕都是粉色的，做成了玫瑰花的样子， 嗯、 上面写的英文的生日快乐。 多好！ 哎呀，您有一个这样的女儿，真是太幸福了哈。 女儿是什么类的？小棉袄。 小棉袄呀，您看看。 小棉袄给送的蛋糕。 您家 是 小棉袄还是小淘气？ 我们家是一个小霸王，要命了。这个张伯荣说：“嗯，这个生日这收到礼物了啊、 嗯。 未来的儿媳妇送的我非常喜欢用的化妆品，还有小侄女送的鲜花，儿子送来的祝福，感到很幸福。 嗯” 很幸福的， 哎，这是也是收到礼物了哈。 对， 还有老朋友哥大爷说，这个收到礼物啊，中了3次霸王餐吃。这个霸王餐就是在那个 APP 上面，就是您时间长来点评，就可以没准能抽到一次霸王餐哈。我也点评过，但一次没抽到。 是吧？吃饭不给钱，我家还不会被人家打，这多好！ 但吃完还得给人家再写一个这个点评之类的。 总而言之，在活动当中获得了幸运。 嗯， 非常的好。愚人老宋说，父亲节儿子送了我一个蓝牙耳机啊，我以前用的耳机呢，这个总是线坏了不能用了， 哎， 这回就不用担心了啊，蓝牙耳机咱不用线， 无线耳机，哎， 嗯，真好。 是燕林说，发给咱们一张图片啊，是儿子亲手制作的戒指， 啊， 左边呢是用钱币制作的，私人定制哦，独一无二。 哎，现在有这种那个就是做这个戒指的服务啊， 有很多那个做戒指的那种工作室，大家可以去那儿，就是自己砸出来一个戒指。 哎，当然了，这个最好不要用钱币啊，因为如果说你用咱们现在流行发行的人民币的话，这个还是一种违法的啊。这个收藏的一些比如说古钱币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那另当别论。 是的。 这个蓉蓉姐说，我收到的礼物是表妹寄来的一箱智利车厘子。哎呦，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车厘子， 是不是特别甜呀？ 哎，进口水果。 刚才谁还给咱们发来着，就是是他红果发来的，是朋友从云南快递来的黑炭杨梅，也是特别甜特别甜的那种，特别好吃。 哎，张小辉还分享了演出大师的出演大帅的演员朋友送的话剧票。哪个大帅？是杨立新老师和陈佩斯老师主演的话剧戏台 啊， 里边演大帅的那位演员朋友。 哎，这也是他今年收到的比较好的礼物哈，其实送话剧票啊，演唱会票呀，电影票也挺好的。 是，哎，要这么想，我今年也收到过话剧演员朋友送的票。 哎，你看看您都把人忘了。 哎，真是的。 然后还有这个回哥7906说哈，春节前收到了朋友从这个加拿大带回来的杏仁巧克力豆，哎，非常好吃 啊。哎，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诶，六月份的西域之行，这份大礼非常值得拥有。现如今，哎呀，现如今就别去了啊，景区暂时关闭了啊。他是应该六月份去了一趟这个远行啊，你看照的这个在一湖边，然后这还有骆驼，这典型的这个大漠风情。 那他说这个是不是家里面人给他送的一次旅行？ 这个就意味着是吧，不是自己花钱。 哎，对呀，拿出来秀了一下哈。 非常好啊。 刚才那个请教我兔子还说呢，刚才说那个申奥那天哈，他记得上初一的时候，他们班主任说申奥成功当天呢在泡脚。 啊，正在泡脚。 特别激动，然后一脚就把那个洗脚盆给踹歪了。 是吧，张小辉还说呢，看那个送那个演戏的票嘛，说看着老戏骨演戏实在是太过瘾了，非常的不错， 哎， 那 个 巡回演出一票难求。 是啊，是啊，对，那个5434还说呢，就今年过生日收到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朋友微信发来的大红包，你看这多实际。 大红包有多大？ 不知道呀，这个一般就看，我觉得一般生日的话发红包一般是不是按对方的那个生日日期来发，就比较有意义。 是吧？那我是12月30号。 那就按12.3元吧。 啊，不中间不能有小数点吗？ 那是1230元，是不是稍稍有点多？ 我觉得13月14号比较合适。 这生日越大越合适了。 哪有13月？开玩笑啊！红果分享的这图片是一个我家先生送的蓝宝石镶钻铂金戒指。 哎呦，这个 礼物吗？还是结婚礼物， 够厚的了哈！这个礼物， 今天送的，我的天哪，这大宝石，好， 看着都闪眼。 没错，太漂亮了。 是8398说收到的朋友给我的茶叶挺喜欢，还不知道收的是哪类茶哈。 这个 那个蓉蓉姐还说呢，哎，今年我还收到过这人家送的这个干果还有坚果大礼包，到现在还没吃完呢。 哎呦， 坚果还干果好像是比较禁吃。 是啊，这个新朋友吧，这是百变魔女，用户0532MC 百变魔女啊，说到今年为止呢，还没有收到礼物呢，就去掏钱给爸妈换了一个手机，给老爸换了两个了。 哎，真不错啊。 是 啊，天子说，哎，我说看看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给我爸的这个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美援朝70周年，还有建党100周年的三枚纪念章， 哎， 这是最好的礼物。 对，这个真龙天子的父亲应该是一位军人， 一位我们的老前辈啊。 嗯， 这个今年主要是那个建党100周年的那个纪念章， 是的， 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啊。另外，今年还有很多朋友获得那个纪念章，叫做。在党50周年老党员的那个纪念章，我的父亲也很有幸获得了一枚，他就是给我们展示这个礼物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 特别自豪哈， 特别骄傲，特别自豪，然后一副是吧，还是老子最棒的那种感觉，真的这个 确实棒， 不管到时候这都是一个终生的荣誉吧， 是的， 那。大家还收到了或者是送出了什么样的礼物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微信 听听 FM， 微信公众号，还有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到聊天室当中分享给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稍后见。 前世落叶终要归根，爱上一座城曾经照亮我孤独的旅程，爱上一座城只为一颗心，身外的晚风是否记得。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当中陪伴着大家。 刚才还说呢，我们从这儿看出去蓝天白云特别美。 对，这个现在这个点儿哈，看着这个对面的这些高大的建筑，这个、映照在阳光之下 特别清楚啊。 最关键的是这两天这天儿啊它还不闷。哎，他，你要按说吧，这天还没出伏呢啊，还在这个，就是咱还在中伏当中呢，连三伏都没到呢， 还是有一点小凉风的。 对，今天又两个中伏，但是这两天的天气确实是，哎，这感觉好像入了秋似的、啊。 但是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哎，但是另一方面啊，也提醒大家注意，在晚上别贪凉啊。这个我今天在办公室，我就感觉有好几位同事那个鼻子呀，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啊，都有一点那种小小的不适。一个是这个空气啊没那么湿度了，一干燥。啊，然后呢，晚上又有点这个小凉风啊，这个很容易受凉啊。 再就是吹空调，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啊、哦。 哎，对，所以呢，大家这个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夏日里边呢，要注意保健啊。 是的，健健康康的。 对，前面咱不说了吗？有一位朋友就生病了，是吧？在这个路上开车，开着开着身体不适，好在呢遇到了这个 好民警啊， 对，好心的群众，还有及时赶到的民警，还有医护人员的这个抢救。如果说您真的在外边溜达的时候，这个突然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了，或者中暑了什么的，也一定要及时的去求助。 是的、 啊、说到上外边溜达呢，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很多的美景啊，这个能够回忆起更多的好时光。那1987年出生在什刹海胡同里的方哲，就对于小时候在胡同里的这个时光是记忆犹新。 哎， 他说呀，我特别怀念小时候的那个胡同生活，放学回家啊，这个走到胡同口、就有那邻居的大妈呀给你打招呼，嘿，小芳 回来啦，下课了 是吧？今天那个怎么样啊？考试了没有啊？吃饭了没有啊？上我们家吃去吧。哎，人跟人 他就这么近乎， 嗯， 胡同里头嘛，就街坊邻居互相全都认识啊。那个时候放了学，随便玩，一路上踢足球，听着歌哨声，玩透了才回家的。一看就是一男生， 嗯， 这个而且 好玩的， 哎，而且像我一样的在小时候比较淘气的男生， 嗯， 啊， 那我小时候写作业必须先写完作业再开心的去玩， 是吧？你人家这叫玩透了再回家也不会有负罪感。 哎呀， 不像现在啊，这学小学生放学了之后得着急忙慌的回家写作业， 要不写不完呐，真写不完呐， 是吧？ 嗯， 哎，你这个情况可能也不是特别全面。 嗯， 据我所知，现在这小学都减负哈，啊 嗯， 也不留那么多作业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方哲呢拿起摄像机，哎，拉来相熟的邻居朋友，就组建了一个叫做鼓楼人艺的微电影团队。 哎，就是他自己建了一个团队， 嗯， 然后一起来拍微电影。 你胆不小啊，敢拿人艺当牌子。 哎，这 鼓楼人艺是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他那个地方的人艺，就是说他那儿可能， 嗯， 这个演技堪比人艺吧， 是吧？ 很自信啊。 哎，总而言之吧，他希望用最熟悉的老北京方言去讲述记忆里的胡同往事， 嗯， 找回当年的那种感觉。 哎， 这个比如说这个两个字儿啊， 哦， 咱们先说这两个字啊，一个是影子的影， 嗯， 一个是墙壁的壁， 嗯， 这俩组合在一起，你要普通话咱们以免 影壁 对吧？ 对。 但是你用老北京话说，他就不能发那个这个两个他的正音， 那该读什么？ 那得叫影呗， 影呗， 影呗。 哦， 哎，这是咱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种这个俗话俗称啊。哎 哦， 炒肝那是，那得叫喝炒肝，而不是吃炒肝啊。 就是拿起碗。哎， 对， 端着喝。 老北京吃炒肝啊， 嗯， 是不用筷子不用勺的。 嗯， 哎，这个炒肝端起来沿着这个边儿啊转着圈的那么一吸溜。 哎， 这个炒肝上这边上是最容易凉的哈， 嗯， 凉一部分吸溜一部分，凉一部分吸溜一部分，最后就把它吃光了。 嗯， 哎，这叫做吃炒肝，叫喝， 这叫喝炒肝。 啊，对，不能拿着筷子在里头夹肥肠啊！这个，哎，这是肥肠， 这个 肝夹来夹去，那个就泄了。 文不对意啊！你看一开始说那个炒肝， 嗯， 我以为是北京炒肝是炒出来的，后来发现炒肝其实 是煮出来， 煮出来的， 哎，叫炒肝。 然后，嗯，应该是就是拿勺子盛着喝炒肝啊， 哎，人家是直接用，这个用嘴吸， 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这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嘛。 嗯， 哎，总而言之吧，这个拍了好多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小时候玩的东西，你比如说拔根儿，哎， 这是什么意思？ 拔根儿是什么？ 真不知道， 到 我盲区了。 到秋天啊，秋天，因为那个杨树的叶子，很多的叶子就落下来了，但是呢，它又没有干燥， 嗯， 哎，这个把那个它那个叶子长到那个时候，它那个叶子的梗儿，那个柄， 嗯， 是非常有韧劲儿的。哎，这很结实的。然后呢，你把它捡起来，收集那么一堆以后，把那个叶子呀都给它扯掉， 嗯， 然后只留那个梗儿，哎，那个最结实的那部分， 嗯， 然后哎弄那么我弄那么几十根，你弄那么几十根，然后两个人呢互相的来比赛吧，可以说就像那个就像抻皮筋似的，你把它抻住了， 看谁不断， 两个人对这么互相的往自己这方向拉。谁被拉断谁就输了。 哦， 就大概这么一个游戏。 好像我们也玩过类似，但不是这个拔根的那个叶柄， 嗯， 不拿这个东西玩 是吧？ 嗯， 反正这叫拔根。 嗯， 哎，就是说拔根的那个叶柄你得踩在鞋里头沤一天，它的韧劲儿才最好。 就明天比赛我能赢。 那都什么味儿了。反正吧，就是， 还能用手碰， 哎，这都是过去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哎 哎，七年来呢，方哲是断断续续的拍了50多部微电影，有北京方言系列啊，还有旗人系列， 旗人 就是那个咱们那些 满族， 八旗的旗，啊，八旗的旗，还有北京玩主系列， 嗯， 传承系列，曲艺三部曲等等，哎，可以说拍的内容也不少了。 是， 哎，他的学生李春晓和李春晓的同学张新明就成立了方哲的，就成了方哲的这个就专用演员了啊。 啊， 这些年呢，陆陆续续的也有很多的人啊，据统计有100多人吧，走进了方哲的微电影。 嗯， 最有意思的是律师崔淼，哎，在主持人比赛当中听到了同为选手的方哲讲述自己拍微电影的故事，也来给方哲当演员。 啊，那么这是一个山东姑娘， 哎， 她也学起了咱们北京人说话。这个当然人普通话说得好哈， 嗯， 哎，这个说起来还真有北京味儿啊。拿方哲的话说，你这可以以假乱真呢。 哎，那看来说的特别标准了哈， 嗯， 尤其北京话里面的儿化音，就是真的是一大坎儿。 对，其实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啊， 嗯， 我是北京人，土生土长50多年了 啊。 你要说儿化音，我说的全对，我也不敢，啊，因为。四九城啊，这个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其实讲话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哦， 哎，曾经有好多的朋友见面就说：“哎，吃了吗您呢？咱们拜拜了您呐。”哎，然后就说：“你们北京人是不是都这么说话？” 对呀，啊， 我说也不是。哎，这个可能有的人他喜欢这个劲儿，他就爱这么说话。 哦， 但有的人他也不这么说话。 哎，那还有什么说法？ 嗯，那就多了。哎，这什么，管跑不叫跑。叫撒鸭子，哎，管吃不叫吃，叫啃。 哎，这个听过。 有一馒头，你把它啃了。 所以北京话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哈， 哎， 就是每个地区可能也有不同之处。 就大家约定俗成，哎，这个长年累月， 哎， 说习惯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感觉， 嗯， 啊。方哲拍摄的北京方言微电影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 嗯， 2018年前后，方哲成立了为西城区百姓啊，方哲成为了西城区百姓宣传员。哎，结合各种主题呢，来宣讲他拍摄北京方言微电影的故事。因为拍微电影，方哲还受到了邀请，成为北京阅读季的主持人。 嗯， 经常在中国书店燕翅楼店来组织一些文化沙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燕翅楼店应该就是在这个鼓楼大街那个红绿灯的南边啊，往那个景山公园后门那边去啊，就是在大概在那个方位。 嗯， 你说燕翅楼呢，就是差不多就那一片 鼓楼那片，啊， 对， 嗯， 那就为了看方哲的微电影，听方哲呢熟悉的胡同方言。哎，这个大家呢，哎，这个通常有人会从通州坐车到地安门边上， 就专门来看他电影， 到这个燕翅楼店那来找他来。 嗯， 哎，这个所以说，有的朋友还真是拿咱们现在时髦的话叫什么叫铁粉儿。 嗯 啊，说，比如说吧，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啊，这个有一天冒着大雪就上这儿来听这个方哲的讲座来。他说：“哎呦，我特别爱听，啊，告诉您，就天上下刀子，我顶着那案板，我也得来给你捧场。” 嘿，这是风雪无阻， 是吧？天上下刀子，顶着案板出来哈，自带一盾牌。 嗯， 所以说这种。怎么说呢，他这种文化的爱好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能够影响很多朋友的这么一种情怀吧。 嗯， 哎， 但是他的微电影已经开始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能够回忆过去的生活啊。 嗯 嗯， 因为这个随着城市建设和发展，可能这个变化是日新月异的。 对， 没准你有几天不出门，你再走到一个地方，你就不太认识这个地方。 嗯， 哎，有了这样的记录啊，有了这样的有心的朋友，可以使我们的年轻人啊，这个能够这个了解到曾经有这样的历史。 嗯， 也可以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能够回忆到自己年轻时候的那种景象。 哎，真不错。 嗯，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爱好吧，这个也是做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业了啊。 嗯 嗯，看看大家的互动吧。红果儿说，今年我还收到了这个礼物，是我家先生单位工会发的电影卡、生日卡，都给我了哈，啊，还有购物卡都给我了。 哎，这个老公做的非常好， 是叫什么白二次要白金老公啊？ 是，这张慕容还说呢，这个算礼物吗？我认为是这个感谢这个新闻台每天能给我送惊喜。 哦， 您猜是什么？ 就是，中奖呗， 哎， 是吧？ 这抽到这个，我看看是多少钱啊？哎，一块钱， 嗯，不少不少， 这个奖还真挺大的， 这叫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没错。 草球也争春啊，也是分享了建党百年那个纪念章，这个礼物啊，这个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 嗯，爱的旋律发来了这个，他说他今年收到的34岁的生日礼物， 哦， 是在外面吃了一顿庆生，而且呢还吃到了长寿面，哦，还录了小视频和照片，特别有纪念的意义。 嗯， 就每年啊，他们家人过生日的时候，就都要在外面庆生，然后录一段小视频， 嗯， 拍照，已经成为了每年必做的事情。 你看多好， 就很有仪式感哈。 嗯，没错。嗯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别钢笔的事儿，老周还回忆呢，说，嗯，那个时候，哎，有的人为了就是哎让 别人觉得自己特别有学问，还别那个派克的笔帽 啊， 买不起派克笔，派克笔贵啊，哎，也不知道从哪儿淘换一个或者捡的派克笔帽，就给别在那儿。他还特意括弧了说装什么样的有学问呢？括弧教授， 嗯， 啊，教授就一定可能别派克笔帽吗？反正我是没见过这样的，但是 别个笔帽 啊， 那不是能看出来里面没有笔？ 也不一定，你不仔细看，那万一里边他加一个笔帽底下加一个别的东西啊，是吧？就像 假装一下 小棍儿一样的东西，是吧？嗯， 玉兰花给咱发了一张图片啊，是两个小杯子， 哦， 他说这是他好朋友送给他的金玉满堂水杯， 嗯， 啊，还有水杯套一对儿啊， 哦， 看起来应该是那种保温杯， 哎，对。对，保温杯里还得泡点枸杞。 嗯，您是不是天天上节目都得拿这个？ 是吧？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好像就自然而然的被大家认为是这样的。 别说啊，他发来的这两张图片还挺好看，上面是一， 哎， 好多条 小 鲤 鱼 啊， 小金鱼，哎， 小金鱼，特别 可爱。这个经常有这个卖小金鱼的这些这个。小商小贩吧， 嗯， 哎，他们还会吆喝什么的，这个专门有老北京的吆喝声，里边卖小金鱼儿，哎，还带唱的啊，我当然我学不会， 有点像那个磨刀嘞， 哎，对，有一次这个我们这个小区里边就来了这么一位， 嗯， 他是把那个这个吆喝呀，啊，给录在那个就是那小喇叭小电喇叭里边， 能重 复 播放 的播放， 嗯， 哎，叫磨剪子嘞，抢菜刀， 哎，真像， 哎，这个原来这个老词儿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嗯， 他好像在那个尾音那给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变成了磨剪子嘞，抢菜刀，哦哦，什么之类的 啊，还带转弯的。 哎，然后我儿子听见了以后，睡得迷迷糊糊醒了，说：“爸， 嗯， 外边这位大叔他打算干什么呀？他打算跟谁抢菜刀啊？” 抢菜刀， 我说磨。这个磨剪子呀，叫磨。 嗯， 哎，这个就如果菜刀不锋利了呢，叫。磨一磨它也叫磨， 嗯，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菜刀太钝了，需要先用那个钢的就类似于刨刃似的那样的这个工具， 嗯， 把它那个就是锈和那个就是甚至说它那个铁呀给它铲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去磨这个刀刃， 嗯， 那个就叫抢。 哦， 哎，就这么理解吧，但凡是要削刮一些金属的物品， 嗯， 你都可以理解为它叫抢， 抢， 哎，所以它吆喝着叫磨剪子嘞，抢菜刀， 嗯， 它不是打算跟谁抢菜刀， 啊，哦，原来抢和那个磨是有区别的， 它不完全一样，哎， 嗯， 不是说抢菜刀就是磨菜刀， 嗯。看看燕林发的吧，他给咱发了一张图片，上面是三盒营养早餐那个营养快线那个饮料，娃哈哈的， 哦， 是咱们给的是吗？ 啊， 他说是他是幸运听众， 幸运听众， 哎，领到了三箱这个， 哦，是咱们新闻广播发的这个礼物吗？ 应该是，他说是广播电台的幸运听众。 哎，我记着原来说这个8月8号要搞咱们大城小事的见面活动啊， 嗯， 这个当然咱们现在推迟了啊， 是的，因为天气关系哈。 哎，对，但是呢，这个活动是一定会搞的。 嗯， 某些大城小事的主持人还答应送给大家礼物来着。 嗯，这个已经说了吗？ 是吧？ 有可能是在保密阶段吧，应该是有一份非常精美的，上面附有各位主持人图片的一个小精美礼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咱俩现在是提前这个 剧透了， 剧透了。好吧，就这样吧。那个8398啊，人家分享了说，今年的礼物是收到了朋友寄给我的茶叶， 嗯， 很喜欢，好像茶叶特别容易被作为礼物来去这个去送给朋友， 不大容易出错哈， 是吧？ 嗯，用户8216还说呢，今年过年媳妇儿送我了一件波司特这个羽绒服外套哈，特别暖和， 哎，对，还名牌羽绒服啊， 国潮品牌， 对。凡人说：“我今年收到的礼物就是咱们今天啊，中国队的金银牌大爆发。” 哎，是的哈，今天确实是已经是27块金牌了哈， 嗯，太棒了！ 他还说国歌声一直响。 对，就确实看到这样的场面是特别的受鼓舞。 是的， 嗯，好，爱的旋律这个34岁礼物这说了吗？ 哎，说过了 啊，吃了长寿面是吧？ 嗯， 还录了小视频， 嗯， 真好。 哎，刚才还有朋友在这个夸季彤老师刚才学唱的那个段儿， 嗨， 特别有北京味儿。 没有没有，那个就是小时候其实经常会听得到啊，现在往往这个吆喝里边不那么讲究了啊。 哎， 啊，咱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在这个。 就是不大能听到了已经、 哎、就刚才我说的这个、这个磨剪子抢菜刀，这还是有点韵律的啊、 嗯、 现在咱们经常听到的是这个味儿的啊，这个换纱窗了啊，清洗油烟机了啊， 嗯， 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现在都是用普通话来给大家那个说干什么东西了， 说的特别的直白。 对， 嗯，四方块，他说今年生日，女朋友送我的机械键盘礼物，非常的喜欢。 嗯、 这机械键盘啊，这个什么概念呢？就和咱们现在就用的这个，就你能看到的这个普通键盘，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每一个键都是可以，就是感觉都是那种独立的，而且特别突出。就你按在上面，就感觉像按这种大的按钮一样，就这样的感觉。 就是它那个阻力感特别强，是吧？ 而且这个机械键盘插在那个电脑上以后，它会每一个键盘后边，我不知道它的那个键盘灯是怎么样布局的。 嗯， 哎，那个每一个键盘都感觉被灯光包围着，然后就是，尤其是特别喜欢玩游戏的朋友， 嗯， 哎，就刚才这位肯定是个男生嘛， 嗯， 他说是女朋友送给他的机械键盘嘛，所以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你女朋友能够理解你喜欢的这些东西，并且呢还愿意把它 给你送一个礼物， 哎，人还花钱当礼物送给你，这真的是、 嗯、 这太难得了啊！ 找到真爱了， 哎，一定得好好的对待人家，等人家过生日的时候是吧？你他喜欢什么呢？你们 那只有他知道呀， 那不见得。通常女生会喜欢什么？ 那就多去了， 一克拉的大钻石戒是吧？ 那这个肯定是不拒绝的。 好吧，你就想想送给人家什么更好的礼物吧啊！ 哎，是， 嗯，替你高兴啊。那么咱们的节目呢，又到了该稍事休息的时候了。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蝉夏，越过城市喧嚣，歌声还在游走，你榴花般的双眸，不见你的温柔，丢失花间欢笑，四月无法停留，流云的等候，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是关于你啊，怎么会爱上我？ 情长啊，诉不完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还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大城小事。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于飞。 嗯，很多朋友在这儿互动啊。 嗯， 这个前边咱们说到有一位朋友说，女朋友送了我机械键盘，我特别喜欢。这个如果这位朋友，你这算是羡慕嫉妒恨吗？ 他说了一句，送键盘是让你用来跪的吗？刚才因为这句话，我和金老师在这笑了半天。 是，这明显的羡慕嫉妒恨。 对， 我们不犯错误，为啥要跪呢？不过说实在的啊，那个机械键盘要跪上、 啊， 真的是 挺 难受的，因为它那个键都很突出嘛，很硬啊。然后啊，这个现在开始啊，这个又要进入大城小吃阶段了啊。 嗯，没错， 有朋友开始上菜了啊。咱们的张小辉啊，这个因为他把那个前面他那个张啊给改成了弓和长的组合， 嗯， 所以呢，我记得有一次我说姐你膨胀了啊，现在有朋友就把这个名字给继承下来了，说膨胀的小辉姐啊，你这桌子菜还真的是太丰富了， 哇，这真的是太豪横的一桌了。 哎，我翻回头去看他发的这一大桌子，嗯，都是海鲜呢。 还有海参， 啊，是吧？海胆， 嗯， 是吧？还有 远处的是海螺吗？ 海螺， 还有大虾， 天哪，是吧？这是什么扇贝啊？ 我们这个时候看他是不是有点自虐？ 嗯，没错。行，您那个就是做饭吃饭啊，这个做着准备，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聊啊。 是的。接着看看其他的事儿哈， 嗯， 最近安和家园建了9个独立居住区域，然后70多栋高层，共有200多个单元，住着8000多户居民，20000多名居民，看来是个大的社区哈。 哎， 那进入安和家园3里9号楼2单元呢，自顶楼15层顺楼道下行，记者就发现几乎每层楼道间都堆满了杂物。 嗨， 这些杂物呢，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种类上，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都有什么呀？ 比如说破旧的椅凳，还有脸盆，还有水桶、鞋子、拖把、扫帚，还有床垫儿，床垫儿还能放在这儿呢？那么大个儿，还有废旧纸箱。破旧自行车、电动车，还有各种瓶瓶罐罐的，这些杂物啊，是顺着台阶摆得满满当当。 你也看看， 有的旧物啊，摆的还是分门别类的，有的食物呢，旧衣就干脆就 仪器就是乱堆在那儿了。还有的居民就在楼梯间里面抽烟，烟灰缸呢就放在旧衣堆上。 嗯， 这一旦着火可怎么办啊？ 太危险了， 里面已经都塞满了烟头啊。 是。 随后呢，记者就又来到了安和家园三里二号楼二单元。那自这个15楼下行，一一查看啊，楼梯间杂物堆积、养花养鸟等情况与9号楼二单元是大致相同的。在这个单元10层楼梯间里啊，记者就发现有居民将几块废旧木板就直接堆在了转弯的平台上。 嗯， 若想下行啊，记者不得不双手紧抓楼梯扶手，拧着身子，然后跨台阶跳下去。 好嘛，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 体操 动作呀。 嗯， 那从1里到9里，几乎所有的这个小区的楼梯间都是这样，都被堆满了。有的居民呢，就向记者抱怨说，当记者询问的时候，怎么会有楼梯间堆放这么多杂物的时候呀？不少居民就分析说，因为小区住户多，是从这个周边村庄搬迁上楼的。所以上楼之后呢，很多家庭是两居室，也就80多平方米、 哎、 那家里地方小，原来的杂物没地儿放，扔了又觉得可惜、 嗯、 所以就直接堆楼梯间里了。 老话叫破家值万贯哈、 嗯、您还真是会堆地儿哈、啊、都堆到楼梯间里、 嗯、 那针对这个安和家园楼梯间里堆物的顽疾，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安和人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会将居民投诉上报领导，并且呢探讨来制定长效的措施。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呀，今年4月份的时候，物业公司曾经配合苏家坨镇政府以及社区居委会对1至9里的楼道堆物堆料进行了统一清理。那物业呢，也一直劝说居民不要在楼道里堆放杂物。一旦接到了居民投诉，物业就会配合政府以及居委会进行检查。 嗯， 记者7月30号的时候联系了苏家屯镇的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负责人表示啊，镇政府已经安排了相关部门在安和家园启动了大扫除，相关宗旨部门也会介入，对楼道堆物堆料问题进行联合执法。 哎，这个就舍不得扔东西，这个咱可以理解，但是呢，与安全比起来，那哪个更重要呢？ 一不小心您那个抽过没抽完的烟头没灭好，它一旦引发了火灾，这确实是危及生命的事儿啊， 不可想象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工作做起来。 嗯， 这个事儿接下来就是一个这个大家共同完成的一个好事儿了、啊。 哎，什么事儿呢？ 哎，这个有朋友这个住在月坛街道月坛南里北里5号院和6号院哈、啊，住在这儿的一位张大爷就说：“哎，现在呀，咱们这块裸露的土地变成了小广场，社区的居民在茶余饭后都愿意在这儿坐一坐、啊，还有人在这儿跳广场舞呢。说这多亏了社区党委听取民意。”仅用了3个月就为咱们老居民们办了这件好事儿。 那是怎么变成小广场的、 哎、这个刚才咱们这张大爷说到的这个裸露土地啊、嗯、哎，这个是变成小广场这事儿呢，得从今年4月的社会路社区党委接待日说起。 哦， 在那天一位大妈来到了居委会，对社区的党委书记孙延红说，我们每天都想下楼晒晒太阳健个身、 嗯， 可是你说现在又没个地儿，这院里头就缺一个健身活动的场地，这也是我们好多老人们的心愿呢、啊。孙延红呢就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了，接待日一结束，他就跑去小院里头找场地。 嗯， 可是呢，这个月坛南街北里5号楼6号楼这个院，那是8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了，只有2栋居民楼，院里的空间也很有限。 嗯， 哎，这个孙延红这个。观察了半天，就发现5号楼西侧的长廊旁边有一片绿地啊，这个说是绿地，但是现在已经荒废了，黄土裸露，坑洼不平，也没有什么绿色的了啊，这个草都给踩的根都不长了。 嗯， 那他想着这块地方如果是加以整治，既能美化小区的环境，也能满足居民们休闲健身的需求。 嗯，是的。 哎，经过和相关部门的多次沟通，最后就确定了把这小块土地改建成一个小广场。那地儿有了，可是呢，栽种绿植、铺设地砖、这个调整井盖高度、安装健身器材，这都得需要资金呐。 嗯， 正当孙延红为这个事儿发愁的时候，社区的结对共建单位，也就是西城区和谐宜居示范区建设指挥部， 嗯， 向他们伸出了援手。6月初，小广场的施工正式启动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处80多平米的健身小广场就呈现在了居民们的面前。以前裸露的黄土不见了， 这个孙延宏介绍说，小广场上铺满了透水砖，进出口呢设计了平缓的坡道，这个推着轮椅的居民也能来这儿晒太阳。现在呢，这个社区正在申报健身器材，很快这里就会安装5套健身器材来方便大家锻炼。 你看多好，又能健身，而且景色也变美了哈。 对了，这个我们这个身边的家园需要大家共同来建设。 嗯。再来看看别的事儿哈，就在8月1号昨天的时候，由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具体什么内容呢？规定明确啊，包括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在内的7种消防违规行为，最高将面临10000块钱的处罚。 这个具体的处罚的方式和这个处罚的力度已经体现出来了。 嗯，是的，在新规施行的第一天，北京市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呢，就针对辖区内一个高层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行为，开出了全市首张罚单。 您就算算这个账吧，一辆电动车，那电动自行车也就几千块钱吧。 对 啊，因为违章停放一下罚10000块钱，这2辆车的钱出来了， 这贵的也不值啊，是吧？上午9点多的时候，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的防火监督员就来到了位于方庄的亚盛博地公馆，那开展回头看式消防安全检查。其实在此前7月24号啊，防火监督员就曾经来到这里进行过检查，就发现该单位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和开闭式防火门开启的问题之后呢，就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整改了。 那改了没有？ 没呀，时隔1周之后呢，防火监督员再次来到这里，就发现这个楼道以及公共办公区域仍然存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情况，而且之前说过的开闭式防火门依旧是打开着的。 他们就没拿这当回事儿。 嗯，没听哈，规定呢，第37条、第47条都明确写着，禁止在高层的民用建筑公共门厅以及疏散走廊，包括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充电。对违反上述要求拒不改正的，由消防救援机构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罚2000块钱以上10000块钱以下的罚款。那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呢，也一样会处罚500块钱以上1000块钱以下的罚款。随后，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的防火监督员就对违规的亚盛博地公馆做出了3000块钱罚款的处罚，那对违规的非经营性个人呢，做出了1000块钱的处罚。这也是新规施行之后啊，北京消防开出的全市第一张罚单。 所以呢，以后就要多加注意啊，特别是这个开电动自行车的这些位朋友们啊， 真得上点心哈， 对，一定要多加注意。 嗯。 8月1号起，咱们北京的轨道交通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充卡、补票和充值的这些服务。以及易通行那个 APP 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也是得到了支持。这是继6月30号易通行 APP 支持数字人民币刷闸机支付后的又一次升级应用，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轨道交通过闸以及购票支付场景的全覆盖，将大力提升乘客数字化出行的体验。换句话说吧，以后您坐地铁，您这个又增加了更方便的一种支付的方式。 没错， 据市交通委介绍，对已经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的乘客，可以在车站现场的人工售票处啊、自动售票机还有自助补票充值机等地方来使用数字人民币办理购票、购卡、这个补票以及充值的业务。使用数字人民币购票的流程和咱们用那个现在用的微信支付宝是差不多的。 什么流程呢？ 分为扫码和亮码两种形式。这个当在车站这个人工售票处那个补票的那个地方，还有自动售票机啊买卡买票的地方，或者是办理补票充值业务的时候，乘客需要按照提示打开数字人民币 APP 的，它里边也有扫码功能，扫描设备上屏幕上出现的2维码进行支付，扣款成功之后就完成了相应的业务。那当在自助补票充值机还有互联网自动售票机上买票或者办理补票充值的时候，乘客需要按照提示将数字人民币 APP 的付款码对准设备的2维码扫描区域扫描支付， 扣款成功之后完成相关的业务。 嗯， 换句话说吧，您可以扫人家那个码来进行支付，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付款码亮出来让人家扫。 哎，是。 哎，对于已经开通这个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以及易通行这个电子钱包的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线上购买电子单程票、电子定期票以及电子计次票，都很方便。 是，又多了一种支付方式啊，非常方便。 没错。 那继续来说个这个上当受骗的事儿吧。 哦，防止这个给大家提醒、啊。 对，诈骗事情哈，就在7月25号18点的时候，通州公安分局九棵树派出所啊，就接到了反诈中心转递过来的线索，就说辖区有一位事主啊，疑似正在遭受电信诈骗。反诈中心呢多次联系了事主，但是呢事主手机一直占线，而且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哎， 那九棵树派出所的民警呢就立即开始核查事主的身份和居住地址。很快呢，民警就锁定了事主杨女士的具体地址，并且呢立即驱车前往阻止哈。 嗯， 路上呢民警多次尝试拨打杨女士的电话，但是都没能接通，一直处于占线状态。那这一想，肯定是杨女士还在和骗子通话呀，那骗子极有可能已经控制了杨女士的手机，阻止他接听拨进来的电话， 跟外界联系不上。 对啊，你说这一不小心，那可能被骗的杨女士就随时有可能给骗子的指定账户转账。所以到了杨女士家呀，民警就反复敲门，但是家里呢丝毫没有动静。民警立即就对杨女士这个所住的住宅小区以及内部和周边都进行了查找，终于在小区内的一个角落找到了杨女士。民警立刻亮明身份啊，并且进行劝阻，不要继续这个通话了哈，告知杨女士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手段。 没错， 立即为杨女士透露给骗子的银行卡。办理了挂失，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最后呢，在两位民警耐心的解释和劝阻之下，这看着眼前的警服已经被汗水湿透的民警杨女士才如梦初醒呀。经过询问呢，民警了解了她的被骗过程。就是在7月25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啊，杨女士就接到了骗子假扮的所谓北京市公安局及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的电话，谎称他非法入境啊，涉黑、走私、贩毒，哎，这罪名不小呀！就要求他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号，并且呢，提供这个查询资金流水的情况。最后呢，在骗子的一步步诱导之下，杨女士哭诉自己曾经丢失过身份证、银行卡，就怀疑啊是他人冒名顶替犯罪，表示自己愿意配合调查，并且请求对方为自己洗脱嫌疑。 你看看， 上当了哈！ 嗯， 那骗子怕杨女士接到真正公安局的反诈阻止电话，就为他手机办理了停机，并且诱导他远程屏幕共享操作，并要求他呢离开家到户外隐蔽的地方。最后在骗子的引导下，杨女士将自己的基本信息、银行卡账号还有账户金额以及部分的验证码都提供给了骗子。 好嘛， 这正当骗子快要得逞的时候，那民警就及时出现制止，避免了杨女士的巨额财产损失。 嗯，你们猜当时卡里有多少钱？ 500多万 ，不是500多块 呀！哎 呀， 500多万啊， 真的挺惊险的。 差一步哈，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信息已经都告诉给骗子了。就在这时候，民警就出现了。 其实仔细说起来，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 嗯， 但是呢，他屡屡的还有人去这个就是中招啊，这也是。有时候很无奈的一个事情，咱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提示过大家啊。反正我老说我妈妈她老太太啊，她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但凡给咱钱的都行，但凡让咱们从兜里往外掏钱的， 都得想想 门也没有，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哎，就得有点这个精神啊。 嗯，虽然现在这个电信诈骗都有很多话术， 哎，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检法诈骗其实也很好识破，人家公检法就没有这样办案的。 嗯， 这哪个民警见着您也得跟您说这句话，我们民警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就通过电话联系就让您怎么转账什么之类的，那些首先上来说那都是。 有问题的，是假的， 千万别上当啊！ 是的哈， 嗯，好，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交通安全的事儿吧。 嗯， 6月24号，贾某驾驶白色的广汽传祺牌小客车，行驶到通州区叫陆苑北大街星隅路口的时候， 和前方等待信号灯的小型面包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造成了一些车辆损失。然而贾某却在发生事故后立刻驾车驶离现场，前车的驾驶员见状呢就立即报了案了。 嗯， 通州交通支队陆河大队事故组立即展开了侦查取证，经过多次走访摸排，并调取了多处的这个点位上的监控设备，查看了大量的监控视频。可当民警通过视频确定了肇事车辆，并上网查询这个车辆信息的时候，发现这辆车竟然是一辆带着假牌照的车。 哎， 他这车上的牌子是假的。 嗯， 经查，这个贾某为了这个逃避监控探头，网购了许多假的，这就是北京号牌。 嗯， 买了好几副，驾驶的白色小客车，实际上他的号牌是金 A 号牌。金 A 号牌就意味着它是外地牌照啊，天津牌子。发生追尾事故的时候，贾某悬挂的却是网购的京 P， TU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假牌照。 嗯， 事故发生后，贾某将这副假牌照丢弃在了他们家附近的垃圾桶里。第二天，贾某又悬挂了真实号牌，这个把车辆送到修理厂去维修。在车辆修好之后，贾某分别悬挂另外两副网购的假号牌在街道上行驶。 嗯， 贾某自以为有三副假号牌轮换使用，能够迷惑民警，躲过民警的侦查。7月27号，通州交通支队陆河大队依法对贾某的行为进行了处罚，针对他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给予15日的行政拘留、5000元罚款的处罚。针对他这个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相关规定，决定予以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800元的处罚。因为贾某存在着这个先后使用三副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多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一共罚款是16800元，行政拘留20天，这样的一个处罚。依据这个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其驾驶证记48分。 哇， 48分，一年12分，这48分就是4年， 4年您没法开车了， 4年之内这48分消不完， 而且这一定得回去再重新来申领驾照了。 哎，其实就是再严厉一点吧，就可以这个把它放到那个禁止取得拥有驾驶证和驾驶资格的那个人员名单里边。 嗯， 今天好像公布出来了15个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您千万要这个吸取这贾某的教训啊，咱别跑到那个名单里头去。 是啊，这处罚这力度越大，可能也避免大家那个侥幸心理了。 哎，这个必须要严格的执法啊。嗯，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还是看几条大家的互动。 嗯， 啊，不吃草的牛啊，这个就是刚才，就是。分享哦，四方块不是有分享了一个机械键盘吗？ 对， 哎，果然发上来了，就这就像我形容的那个，基本上一致，就特别突出，然后有那个硬盘灯，很漂亮。 嗯，一边左边是粉色，右边是绿色啊。 哎，对对，这个颜色还不一样。这个键盘好像柜上还没有那么难受。 但人家说了，才不是贵的呢， 是吧？人家不吃草的牛也分享了一个这个专门为游戏电竞游戏来这个制造的这个键盘，这就更酷更炫了。 是的， 哎，这圆圆的 这个 按键。它的那个鼠标，这是鼠标，这鼠标也非常的这个酷啊，像一个这个机械的机器能变形的那个随时能变形的机器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 非常的好。 哎，接下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留言哈。拼音说，我在今年5月份就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16年前的照片， 哦， 当时是小聚，然后朋友拿出手机就拍了一张合影， 嗯， 后来就没再联系了。 哎， 这今年呢，他就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就发现了照片，就立即发给我，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光阴是用金钱买不来的， 是吧？ 看着照片当中的我，当时头发还是黑黑的， 嗯， 如今呢已经有点银黑参半了啊。 哎， 那么多么宝贵的一份礼物啊！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哈， 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 而且16年前当时随手拍的一张合影哈， 是 啊，在今天突然收到，就是惊喜与、 哎、 与感动同在吧、 哎、把它翻拍一下存一个电子版的啊。 是的 啊。 FM 梅梅说，我今年收到的女儿的生日礼物啊、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那个永生玫瑰花。 哦，蓝色的是吗？ 哎，对，还带有生日祝福的一段录音。 嗯， 说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我放心了。嗯， 真好。唱呢说，今年呢，我先后收到过两次礼物，是我外甥女儿给我的，我妹妹的女儿从乌鲁木齐给我快递过来的，吐鲁番这个火焰山啊、出产的两个大西瓜和一箱西红柿，又甜又沙，真的是非常好吃。 嗯，现在咱这个物流啊，非常的方便，这些鲜果、鲜菜类的，这个邮寄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啊。这个前两天我们也收到了，就是海南的朋友，哎，这个送的一箱芒果啊，咱说的一箱就那种小的水果箱啊， 哎 呦，吃完了以后感觉特别好， 嗯， 你说要再跟人要一箱吧，又不合适，说让人帮着买一箱吧，然后可能人家又不好意思跟你要钱，哎， 你要说问问这在哪儿买的，好像就跟人家再要一箱的意思。 最后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就通过那个他的那个快递的那个单号什么的，就是通过他那上面的信息去查那个产地，然后又到网上去搜这个到底能够从哪里能够买得到。哎，我爱人这个搜了很久，居然还真找到了， 哎， 然后自己又订了两箱。 哎呦，看来是真的好吃啊。 哎，很快就送过来了，非常的好。 嗯， 猪猪说，我今年收到的礼物当中，有一件礼物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是我们班里的小朋友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制品。 哎， 手工作品上面写了“老师辛苦了”四个字，这明明是五个字。 哦，您看到没有，他发来了一张图片， 哎， 上面他这个比较有特点的是好像都拿我们那个衣服扣子 纽扣， 对，两个那个扣眼的那种，然后拼粘上的，应该是 就完全是不同颜色的纽扣， 哎， 拼成的花啊、向日葵啊、这个太阳啊，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啊。还有五角星形状的纽扣，真的很有创意的一个作品。 看来这位咱这位朋友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是吧？啊，幼儿园老师吗？这个家里这个一定有很多的小朋友送的礼物了。 这样一个用心的礼物，确实是心里暖暖的。 没错哈。好了，那聊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在这儿呢也没有办法一一的给大家念出来了。总而言之，一并向大家表示感谢。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季彤。 哎，大家好，我是于飞。 那接下来带给您的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呢是新闻 2021。明天见。 下期节目再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